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正在奥斯卡兴奋之时，又是一团雾气缓缓收敛，露出了里面的人形。这雾气收敛的正是史莱克七怪中年龄最小的幽冥灵猫朱竹清。绚丽的红色魂环出现在朱竹清身上，他同样成就了自己的第九魂环。眼看朱竹清完成了魂环的吸收，唐三和奥斯卡却没有看他，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朝着天空中看去，希望能够迎来下一道自己找上门的光环。不过事实证明，运气这东西不是你想来它就会来的。天空中寂静万分，丝毫没有再出现任何光芒。朱竹清缓缓睁开眼，黑色的眼眸宛如两颗黑珍珠一般光彩夺目，整个人身体周围形成的那层虚幻感要比奥斯卡明显得多。当他从地上站起来时，举手投足之间都给人一种虚幻不真实的感觉，仿佛在他身上始终带着一串残影似的。 哎，小奥，三哥，你们在看什么？ 没什么。哎，竹青，你也成了，怎么样，多少级魂力？ 要多谢三哥的海神神力和那深海魔鲸王的能量，我93级了，真的有种一步登天的感觉。从来没有想过不到30岁就能成就封号斗罗。 平安吸收魂环就好，反正我们史莱克七怪被人看作怪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们刚到史莱克学院时，老师们就说过，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不过，就算是弗兰德院长，恐怕也想不到，他培养出来的这些怪物，竟会怪到这种程度吧。竹青，你现在也成就了封号斗罗，我们又不需要武魂殿来加封，你准备自己的封号叫什么呀？ 封号无所谓。就用我的武魂来命名吧，就叫幽冥斗罗好了。 真阴森。哎，竹青啊，你可是个女孩子，还不如叫灵猫斗罗。 算了吧，香肠斗罗，我自己的封号当然要自己做主。全身黏糊糊的，我要先去清洗一下。 哎，竹青，你等等我，我也要去洗。什么香肠斗罗，哥哥我的封号是食神，你要叫我食神斗罗才对。 奥斯卡向朱竹清追去，可是以朱竹清那敏攻系封号斗罗的速度，又怎么是他能追得上的呢？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唐三不禁微笑着摇了摇头。 是我太贪心了，奥斯卡身上出现的情况恐怕在整个魂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吧，还怎能奢望其他伙伴身上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神也实在是太不值钱了。不过小奥要修炼到99级，还有的是路要走呢。毕竟他不能再吸收魂环辅助提升魂力，一切都只能依靠他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就算是已经成为海神的我也无法帮助他。不过幸好他现在还不到30岁，以后还有的是时间。以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活个200岁也是正常的，99级应该是能够实现的才对。等一切事情都结束后，我和伙伴们还是尽量在一起吧。这样不论是奥斯卡在接受真正食神传承前的修炼，还是伙伴们寻觅神奇，我至少能守护他们不受伤害。 就在唐三思索之间，他的神念突然微微一动，目光顿时朝着一团浓雾方向投去。那雾气瞬间升腾，竟然变化了形态，原本只是圆孔的一团，此时却突然收拢拔高，渐渐变成了另一个形态，那是一个宝塔般的样子。看着那栩栩如生的雾气，就算不用神念扫描，唐三也知道这雾气中的主人是谁。 看来蓉蓉也要完成第九魂环的吸收了。 奇异的景象出现在海神山山顶之上，那雾气凝结而成的宝塔渐渐发光，雾气悄无声息地消失时，出现在那里的并不是宁荣荣，而是一座高达7米的巨大宝塔。宝塔上九彩流转，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样的璀璨动人。 每一层宝塔都是雕栏玉砌，晶莹的宝光给这海神山顶上增添了一道奇异的景色，就连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都看得呆了。 蓉蓉的九宝琉璃塔终于大成了。 此时此刻，当宁蓉蓉具有了这第九魂环，她的九宝琉璃塔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了。果然，九个魂环先后出现，排在最后的同样也是一个象征着十万年的红色魂环。巨大的九宝琉璃塔开始变得虚幻起来，隐约中能够看到里面的宁蓉蓉正襟危坐。不过和奥斯卡朱朱清比起来，他却一点也不狼狈，至少身体表面并没有任何汉字或是血字，宝相庄严，面带微笑，本来就是绝色的他更增添了几分神圣的美感。九宝琉璃塔光芒渐渐收敛，本体也缓缓缩小，变回原本的大小，漂浮在宁蓉蓉面前。正在唐三准备迎上去恭喜宁蓉蓉完成第九魂环的吸收时，突然间半空中一阵雷霆爆鸣之声响起。 这可是晴天啊，哪来的霹雳之声？ 紧接着一道九彩霞光从天而降，飘然落在了九宝琉璃塔上。顿时原本就十分璀璨的九宝琉璃塔就像是换了青春一般，夺目的光彩化为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在空中变幻。隐约中半空中一个巨大的虚像飘然出现，那虚像十分清晰，是一名身穿九彩霞衣的女子，面带微笑，她先是朝着唐三的方向微微行礼，然后才朝着宁蓉蓉的方向嘴唇翕动，似乎在说着什么。唐三悄悄地在自己额头上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冷汗。 今天这是什么日子？难道说我们这史莱克七怪真的就是怪物转世不成，竟然又是一个神奇自己找上门来？天空中的虚像是来自于一位神奇的神念，虽然感觉上不如海神、天使神、修罗神的气息那么强大，但也绝对是一个神奇没错了。一天之内有两个神奇找上门来，要把神位传承给我们，这要是传出去，恐怕整个魂世界都要轰动了。不知道小奥看到这一幕会笑成什么样子，就算成神，蓉蓉也可以跟他一起了。 想到这里，他的目光不禁下意识投向小五身上。 以后不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小五也找一位神奇进行传承，将来我去神界的时候也好带上他。 微风吹过，空中身穿九彩长裙的女子悄然而至，宁蓉蓉面前的九宝琉璃塔也落在了她手上。带着几分迷茫，宁蓉蓉睁开了双眼，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自己身前不远的唐三，赶忙跳了起来。 三哥，刚才有个叫什么九彩神女的声音跟我说让我传承她什么神奇，不过要等我到了99级才对我进行考核，这不会是真的吧？ 恭喜你蓉蓉，这应该是真的，你可要努力了哦。到了99级，有三哥在那边帮你坐镇，你一定能够通过九彩神女考核的。 不用了，我不想传承什么神位。 啊，蓉蓉，你怎么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封号斗罗为了寻找神位而努力一生都没能获得神奇的青睐，就连我曾祖那样的巅峰强者都是如此，神奇眼下找上门来，你怎么却…… 宁蓉蓉似乎忽然警醒过来，朝身边看去，发现奥斯卡本来坐着的位置已经空了，再看看周围并没有奥斯卡的身影。 三哥，奥斯卡呢？ 小奥啊，已经完成了魂环的吸收，去清洗身体了，一会儿就回来。怎么这么会儿看不见就着急了吗？ 三哥，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 怎么了蓉蓉？你怎么怪怪的？ 三哥，你不要把刚才有神奇找上门的事告诉奥斯卡，他虽然表面上放荡不羁，其实自尊心很强，从当初他追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我们要修成正果了，要是让他知道我被神奇找上门，我怕他又会暗暗自卑，我可不想5年前那一幕重演，所以你千万别告诉他呀。 那这么说 你不愿意以后去传承这神奇之位，也是为了小奥了？ 嗯。 蓉蓉啊，你真的长大了。现在想想我们刚认识时，你那大小姐的娇矜，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难怪连九彩神女都会找上你。不过，你确定未来不接受她的传承吗？ 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成神又有什么意义？三哥，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这可是你说的哦，你不要后悔啊。小奥，蓉蓉的话你都听到了吧？你自己看着办吧。 啊！ 宁蓉蓉目光一转，正好看到奥斯卡贼头贼脑地从山下钻出来，只不过他此时的脸色变得很怪异，呆呆地看着宁蓉蓉一步步缓缓走来，眼眸中似乎隐隐有水光闪烁。宁蓉蓉扭头再看唐三，眼圈顿时红了。 三哥，你怎么能这样？你明知道他来了，为什么不阻止我说那些话？你…… 一边说着，他猛地朝奥斯卡跑过去，几步就来到他面前，主动投入他怀中，紧紧地抱着他。 小奥，你别误会，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去传承那神奇之位，以后我永远和你在一起。等这次战争结束，我就嫁给你，好不好？ 奥斯卡低下头，呆呆地看着怀中的宁蓉蓉，喉咙间仿佛哽住了什么似的，一个字也说不出。 小奥，你别吓我，神力并不代表一切，而且现在我们也都是封号斗罗了呀，答应我好不好？等战争结束就娶我好吗？ 蓉蓉，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你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蓉蓉，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看着他们的样子，唐三脸上已经被微笑充满，温柔的目光投向自己的爱人。 小五，到时候我们也与他们一起成婚，好不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